第九集，宫宴。 傍午，丝竹管乐奏起，宫宴开始。常玉言坐在靠后的地方，恍恍惚惚地看着桌上的菜肴，坐在一旁的薛远专挑着卖相漂亮的玉菜吃。 今天的诗做得不错。 你知道了？哎，真没想到，我在面对圣上的时候，竟也会投机取巧了。 圣上真是好手段。 你怎能这样说圣上？ 薛远挑眉，特意扭头看了一眼这个今天古怪极了的好友，随即眯着眼遥遥朝着圣上望去。顾元白坐在高位之上，他今日不可避免地喝了些酒水。古代的酒水酒精浓度不高，但奈何来到这儿之后就没喝过几次，几杯下肚，他就吩咐人往酒壶里掺了水。暖意从肺腑蔓延到四肢，顾元白呼出一口气，觉得脸也烫了起来。他不能再喝了。顾元白很清楚这具身体到底有多么的娇贵和虚弱。他停了酒水，喝起了热茶醒酒。圣上的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着。经常见到圣上的臣子们还好，有那些头一次见到圣上的小子，都在拿余光偷瞥。其中目光最明晃晃的就是薛远了。 喝个酒还能脸红，还是不是爷们儿？这样的皇帝都能让常玉言动摇，在御花园时难不成发生了什么我没注意到的事？ 薛远手敲着酒杯暗暗沉思。宫宴持续的时间并不长，甚至结束了之后天色也才稍暗。田福生带着众多太监挨个将大臣们送了出去，等到没人了，又将张旭侍卫长拽到一旁，神神秘秘地吩咐下去了一件事。顾元白洗完澡后，趁着时辰还早，他在桌前翻开了《韩非子》。相比于正统的古代男儿，顾元白有一个很大的缺陷，他的思想来自后世，而后世超脱的思想并不适用于当前的大环境。他得分清楚什么东西有益，而什么东西会造成灾难。这些古书他从前都没有读过，自从到了这个世界之后，他就得日夜捧读，熬夜读，抽着时间读，结合着身体的记忆去了解和通透。原生皇帝做得不好，他就得自己从书中抽丝剥茧地去学习帝王心术。即使大恒是记忆中从未出现过的朝代，即使这个世界本身就存在于一本小说之中，但出现的这些书籍和历史痕迹都与记忆中的八九不离十。顾元白没办法以玩闹的态度去对待这个国家，而身为这个世界的男主角，无论是楚卫还是薛远，都有强大的治国才能。说实话，顾元白还挺馋他们的。虽然不了解他们为何会相爱，但顾元白尊重他们。如果他能够活得更久一点，他甚至可以为了拉拢他们两个人给他们赐婚。可惜命早就被阎王爷给预定了，顾元白现在也只能佛系地等着生命走到终点。或许再过上一段时日，他就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了了。唉， 圣上可是困了？ 朕只是在想着，人固有一死，无论做了多少准备，哪怕是朕在面临死亡时也是心中惴惴不安呢。 啊，圣上。 怕什么？朕只是感叹一句。 圣上可别再说这些东西来吓小的了，小的这心呀都跳出来了。 顾元白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没了看书的心情，他放下书。寝宫内的侍人已经尽数退了出去，他无知无觉地走到卧房，掀开床帐，下一秒眼睛倏地睁大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美人正躺在他的龙榻之上。美人凤目悠悠，狠辣暗藏杀意。 顾元白下意识地往那人胸前看去，顿时脸色一青。 怎么是个男的？ 楚卫的脸色很难看，凤目中怒火沉沉，可掀开了床帐的顾元白比他的脸色还要难看，甚至只看了他一眼就立刻甩袖而去。楚卫第一次被绑在床上任人施为，也是头一次在其他人眼里看到嫌弃。他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在他眼里本来是个昏庸无道的昏君，在看到他的时候，眼底出现的明明确确的是震惊和嫌恶，就好像楚卫是个什么脏东西，看了一眼就能污他的眼。圣上没有打算对他动手动脚，可楚卫心中的怒火不减反盛，他死死盯着薄纱做成的床帐，去看外面朦胧的明黄身影。顾元白沉着脸坐在外面的软椅之上，等着田福生的解释。得知躺在他床上的就是书中的男主角楚卫之后，顾元白一手拍上了扶手，沉闷的一声响让人心间一颤。顾元白用力握紧扶手，指尖发白。田福生从未见过圣上这副怒容，他心中一颤，知道自己惹祸了。 田福生，朕在你心中到底是个什么荒淫无度的形象？ 天子一怒，整个寝宫的人都扑通跪在了地上。被五花大绑在床上的楚卫听到这句话，也看到了跪了一地的人，他目中冷冷藏着讥笑。片刻之后，有工人进来点了灯，昏黄的寝宫之内顿时亮如白昼。楚卫的眼睛不适地眨了几下，床帐之外那道明黄色的身影正扶着软椅弯腰咳嗽，声音沉闷又急又粗。皇上只穿着礼衣，身形修长瘦削，楚卫心中的怒火逐渐平复，又变成了深不可测的冰潭。待好不容易止住了一阵咳嗽，顾元白努力直起腰，缓步走到了床边。楚卫透过床帐直直盯着他，若是他被绑来的一事皇上本身也不知情，那皇上对内廷的掌控力着实薄弱了。 这样的皇帝是怎么将权臣卢峰拉下马的？ 楚卫自7年前便开始在外游学，他虽然远离朝堂，但能从父亲口中得知一些消息。不过父亲官职低微，在仕途上并无野心，让楚卫也对朝政细事并不了解。他脑海中的思绪转瞬便涌起了千百个想法，但一只伸入床帐的手突兀将这些想法拦腰斩断。这只手漂亮极了，细长而白，不过一眼的功夫，床帐刷的就被皇上掀起。顾元白不是利己主义者，当上皇帝之后也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，他换位思考了一瞬，如果是他被强迫绑到了别的男人的床上，他也会对那个人充满杀意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无论对方是谁，都要杀了他。所以他很快就原谅了楚卫对他展露的杀意，甚至为了安抚这个被田福生牵连的男主角，他声音都轻柔了许多。 此事不会有任何人知道， 话说到一半，一股痒意就从喉间漫出，顾元白一只手握拳抵在唇边，侧着头咳嗽出声，一头青丝凌乱，随着动作微颤，工人在外头跪倒了一地，身体颤抖，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去上前扶一扶皇帝。这咳嗽怎么也停不下来，咳到最后已经是撕心裂肺。顾元白手抖着弯下了腰，无力地按住了龙榻之边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